在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大阵，宋王御驾亲臣母体挂帅，闻听老娘家压粮草来塞城雁门关口，我有意回宋营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插翅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成活，失了功。 家乡东靠西山，热大的中儿郎滚下茫然，莫悲戚待你去放了苦此难，想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小天作白天门两下里对干，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一去盼了母一年，身在母身在饭愿得天天，死到母死得门把战了场同端，想老娘想得儿泪洒在胸前，念三声高堂母啊，难得 到青座 坐着。 给驸马爷请安。 罢了。 我说驸马，自从您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朝唤暮乐。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本恐我有心事，公主莫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那眼泪呀，还没擦干呢。 此公， 现擦也来不及了。 本恐心事倒有，满是是公主。就是待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今日闲暇，就请公主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相

怀山还愿，盼年来黄春江来到河畔，今天夫却下了双龙回眼我家兄，大人将不会在沙滩摸大哥，你总忘记这少男混过跟警察没当黄泉我干过，被骂他是我父亲有本宗，我把你这个犯了本事量 今天见我做天命的可化 终于你从出院一日你天有所管 公子的官房打了单快马家电你也化 身材小子你只愿别改变留了一 看我哟看我不混穿 怎么样啊 法王沙在间是不传 严重了也许不满只愿他的司马先上官老好不 这个演出剧目《上天台》，刘秀由王小婵扮演，

殿坐下大方，北城 从我 彩。 是吉凶是祸福，全在乎 二世好汉，是好汉，是好汉，虽为父，贪污。天的家 红文， 凡事无罪， 太师也有一行大罪， 他又何罪？ 他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安，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即位降职，似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斩者无愧。 皇回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是姚刚。 哦呀，不要帮坏姑的小孩亲内侍，快快松绑。 谢万岁不斩之恩， 虽是孤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司臣，福保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谢万岁。 刀刺母

臣 亲戚们寡人一个准，寡人家爱子我不听谗言，岂当我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有大王的命，那君臣们好一的那不温弱的情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咱家亡母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见那门神放大了胆，一步一步碎，进得了寡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